别看了，回家。 哎呀，你咋这么多事儿？你都钱都交完了，你快 你说这大夫他也不跟我唠病事儿啊，你说搁这那整半天就给我呛呛哪个县是大县。我说昌都县是最大的，铁岭三区六县，他整乾陵县是最大的。 快点坐着，人家让大夫说了算，说让你憋泡尿完事儿就知道谁大谁小了。 那也憋泡尿吹泡最大，还用说？ 你咋不听话？你叫你喝水，你看看，你就憋泡尿完就完事儿了呗，到人一亩三分地儿了，听人家的。 犟。喝不下去，你整个整俩菜的。 这是医院，你这也不是饭店，你在这嘎喝，人说你呢？ 整点花生米也行啊。 人家就要尿，就喝水就行。 就要尿。 您大夫都说了，他说的憋完这泼尿，完事就知道，看看你肾里有没有石头，裤裆里有没有沙子。再看看你血里有啥没有？ 血里再有点水泥，回家就盖个瓦房了。 你就跟我俩抬杠子，可能的了。 杠、啊，我说不了。哟， 大壮， 这不三叔三婶吗？ 咱屯子那朱大壮啊。 这孩子这家长得出去坏了，你这。 我这家胖的。 你俩在这干啥呢？这等啥呢？这是 等尿呢吗？ 等尿呢啊！啊，你是要让你做 B 超吧？ 大夫让他憋泼尿完做 B 超。 临早上来的时候，儿子就嘱咐我说：“是啊，你呀、啊，别撒尿，到医院再撒。这第一泼尿啊，营养价值最高。到那啥都查出来了。到这头呢，人家这头先要尿，我就给他了，他还嫌多。做 B 超这头还嫌少，他整个就给颠倒了。”你说要先验这边再验那边是不完事儿的。 三叔啊、嗯、可能是不是让你做那些个什么前列腺啥的，是不是？ 前列腺到底哪个腺呢？ 三叔，前列腺不是腺， 是地区啊。 前列腺呢是你身上的一个东西。 那个线长哪了？ 前列腺，前列腺，它在前边呗。 谁前边啊？ 在你前边呗。 我前边不你吗？ 三叔，啊，在你身体的前边。 我身体的前边。 对， 长我身上了。 对。哦。 长你身上了这玩意儿。嗯。大壮，那你干啥来了？ 我到这儿，我是健康检查呀。 你这孩子健康你检查啥呀？ 你这没病找病呢。 三叔啊，您不知道，像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啊，全都享受这种待遇。我现在科长。 哎呀妈呀，那孩子从小鼻涕拉瞎的，现在当科长了，上哪说理去？ 哎呀，这城里呀、啊、我就跟你说是缺人才呀、啊、咱俩早来就好了。哪个科的？ 我是那个供暖科的。 供暖科是干啥的？ 烧锅炉的。 供暖科我管一千多人的。 他管一千多人呀。 一千多人全归我管，他们就是那个喝开水啥的。不是， 你送水的，你还给他装。 我不是单烧锅炉，我那个推煤。 你不推煤你咋烧锅炉啊？ 卖芦荟杂子。 你看烧完你不卖芦荟杂子，你整老半天就是烧锅炉的。好好干啊、哦、就你这身体一定养好，知道吗？你这下一步可能还有步呢，没准能给你调前列腺当县长呢。 你说我三叔咋的？你说三叔啊，嗯，你呢来一趟医院不容易，嗯，你来了就好好查查，别老心疼钱，保重身体才是 不生病。 对呀、 啊，那还用你告诉、啊、你赶紧看去吧。 他就心疼钱呢， 老心疼、 嗯。你快去看去吧。啊， 三叔，你多喝点水，你们在这憋尿呢是吧？啊，那我去了啊， 去吧。 我这一天老忙了， 快走吧。 检查完了，我还得踢足球呢。 你啊，掉疗毒去了。 啊，不是疗毒。 这是我们单位的足球队。 我寻思你掉咋的，我也应该知道。 从小净挨他爹踢，现在他踢球了， 想出息了。你这样都踢球了，这足球他能有好吗？你 哎，在球队是哪派的？ 可能啊，你们都不看足球，足球不分派。你上场那不有前锋和后卫吗？ 你踢啥？ 我是踢后卫的。 这就对了，你是武当派的，明白吗？ 啥武当派？ 那不是也少林寺咋的，还能整出武当派来？ 知道定位球不？ 知道。 罚定位球的时候，你后卫站哪？ 罚定位球，我就站那个球门的前边吗？ 那你干啥？你怎么站法？ 站你不都得这么站吗？ 那对，那不就武当派吗？你还跟我 喊？250号，250号照心电图的。 是不是张了250号？ 250， 250是我去了啊， 我去检查， 你赶紧去 吧，你快去吧。你瞅瞅人家啊，那大体格子像牛犊子似的，还查呢？ 查他公费，他可不查咋的？咱们私费查了也白查，走回头。 你等会儿，干啥不查呀？ 没病查啥玩意儿？ 儿子给你花钱，这单子都开完，钱都交完了，就查查呗。人大夫都说， 关键是没病，你查啥玩意儿？你老犟啥？ 咋没病呢？大夫都说你有前列腺呢，那不是病吗？ 前列腺谁都有，你查你也有。你看他有多少了？ 不少呢。 快看看。 不是你，问题是这么个事儿，孩子钱都交完，院不白瞎了吗？ 你白瞎啥呀？你查啥有啥查的？刚才我听心脏，马上就告诉我你得支架了，你这心跳太快了，咔咔咔咔咔咔。 那人都说你心动过速了，那不就有病吗？ 哪是心动过速？他给我，你就想放怀表上，他能不过速吗？ 哎呀，人这么大地方不能整差呀啊！哎，大壮，啊，你查完了？ 没有，我得加项。 啥加项啊？ 加项就是我还得交钱，还得多查一项。 那是不是有事儿呢？ 没啥事儿，大夫说我窦性心律不齐。 窦性？ 啥叫窦性心律不齐呀？ 啊，没事，就缺心眼儿。 三叔不是缺心眼儿，啊，不是缺心眼儿吧？ 哎呀，我知道了，他是心上长痘了。 哎呀，你爹老杀猪，我到时候他豆肉他全吃。我跟你说，你家都好好查查吧，备注谁都有啊。 那得咋治啊？ 我也不知道，大夫说让我做三扫。 三扫你上哥来不？是不是都得扫啊？ 不是做扇扫啊，就是扇扫。 啥是扇扫啊？ 扇扫什么？那是电扫帚，都不用开膛了，完事搁外边一扫就都扫了。你赶紧坐去吧。 啊，三叔，我交钱去了啊。你憋，你多喝点水，三叔。 好。 喝水。 喝啥水？走吧，再这一查，给咱也查出痘来。 你别走，你老惦记走干啥？你说这堆单子开完了，你喝，你瞅瞅，这家伙的这照相的。看你肺子的 ，CT 的，看你脑袋的 ，B 超，看你肚子的，这小子是妇产科。 这妇产科谁的名啊？ 你的。 这咋给我查出妇产科来了呢？ 是不是那前列腺跟妇产科有啥关系吧？ 别查了。这妈回来给我查怀孕了，回去咋说呀？这是，我就走吧。 你还能怀孕？你坐着。你 万一查怀孕了，回脖子跟人一交代，这老头咋的了？ 你快坐着，我去问问大夫去呗。啊！你搁这喝水，我求你了啊！钱交白瞎了，你搁这喝水憋尿，完我去问问大夫，看到底咋回事，行吗？ 去，快去。 等我呀，不用走啊。 我整妇产科了，咋的了？ 前列腺啊，前列腺， 怎么回事啊？ 前列腺大了， 我中医掉大线去了，这是。 他喊啥玩意？大大的？ 前列腺大。 他也说前列腺大。 谁查谁大？查啥呀？ 我这整明白了。 怎么回事？ 不是给你开的，给我开的。 给你开写我名干啥呀？ 他说都咱家花钱，开谁名都行。 你这不扯，你为了挣钱男女都不分了，你说。 这查查，他说 不查，回去吧。 不是查你，是查我的这个。 查你干啥？你上月不查了吗？ 他说再查一回也行，没啥事儿。 这也不是水表呢，一个月查一回，你说这你这不白瞎钱了吗？你这不是？ 你别介，你赶紧查，你听话。 听啥话？听话呀！ 你要是再气我的话，你走，我查，你走吧，走啊！你走，我自个儿搁这查。 你看， 我就心寻思呀，那孩子多孝顺，领咱俩要出去旅游去，完说给咱俩检查检查身体，难相都查查。 上次来了，他就孝顺。他就告诉我，我说我上点火，牙有点疼。他说你赶紧上医院吧，这就给我折腾医院来了。那大夫戴个眼镜，问你贵姓啊？我说我姓魏。他说你魏什么呢？我说我爹姓魏，我就姓魏呗。他为什么？ 人家问你叫啥名？ 我说我叫魏宝德。他说你怎么事啊？是公费是私费啊？我说是儿子费。他说你怎么事？我说牙疼。他说你把嘴张开。我一张嘴，告诉我完了，死一颗牙。我说咋办？他说薅吧。我说我嫌疼。他说给你打麻药，你就不疼了。咔一针麻药，我就觉得嘴唇子也大，哪都大。他说你张嘴，咔就给我薅了。薅完我说我看看那牙吧，跟我六十来年了，我去看看啊，你得让我看一眼呢。他要走了，找不着了，他就满地找牙。我说牙哪去了？后来他说的你啊一声，我没啊出来。他说坏了，卡这儿了。告诉我这就不归我管了，这下一步呢你得上猴科。完了我急忙到了照相，完了交钱到猴科了。猴科让我说你啊一声，我说啊啊。他说不在这儿了，已经下一站了。我说站在哪儿啊？他说下一站在胃肠科。我又照相又交钱，到那一看，他说到这站根本就没停，你得到终点看看。我说终点站在哪儿啊？他说是肛肠科。又给我照相化验，这家伙到那我一去，大夫拿这么大扩大镜他就看，他说坏了，你这里长牙了，回口腔科摘了吧。一颗牙花了1000多块，我花钱让牙搁我这白溜达一圈。 你老提你那光荣历史干什么玩意 儿？咋不提了咋整啊？现在根本就是你进医院了就小病大养，刚咳嗽两声了就到那抽一管子血，说是哎呀你这坏了，你得打滴流啊，就一个感冒。小时候感冒就喝点金蛋汤就好了，打7瓶滴流，打7天，花了500多块钱。 那给你感冒治好就行呗。 感冒好了，肾坏了， 治啊。 肾好了，肝又坏了， 那再治啊。 肝好了，心脏坏了， 那就接着治。 支架， 支架 4万一个，国产的，进口的是8万，你支不支吧？你支不？ 支，支架，支架，支架，支架。 大壮啊！那是他是朱大壮，快点快看看。大壮，你这是咋的了？大壮啊， 三叔啊，回家给我爹捎个信儿，我不行，我支架了，让我爹来看我，我支架了，支架。 完了， 刚才还好好的，这会儿咋支成架了呢？ 你看那个。刚才好好的，你这不是吗？到这儿支架了，这是缺个后卫，你这瞧你这。 那咋整啊？ 哎呀妈，不行了！ 你咋的了？ 哎呀呀，别动，别动！ 那我给你找大夫去。 别别，不行不行！ 我给你找大夫做 B 超呗。 你别做了，全出来了。 好的，谢谢。